咁快又星期一啦，又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今日咧喺一个月份嚟睇咧，喺中间嘅日子啊，今日系5月16号，农历亦都系16日，系呢一个4月初16啦，可以唔叫个初都得嘅。可能你啱啱瞓醒，都要清醒下个头脑先啊！慢慢慢慢喺呢个仲有睡意嘅情况之下，逐渐逐渐唔知道啦。我哋要翻翻嚟现实，此时此刻5:02。慢慢投入翻喺现实中，听下呢一首个歌曲都可以清醒下你嘅头脑啊！ 红日照海上，清风晚转凉，随着美景匆匆。山中星闪上响，海鸥拍翼远扬，遥谈众星响处，无奈我不知方向，人像晚中一半份，美景不可永日向。船划破海浪，终于也归航。无论我多依恋你，苦于了解情况。归家愿路长，痴心却在远方。 这首好好听好舒服的歌曲啊。来自关正杰的《渔舟唱晚》，人就是这样的了。有些时候要是有些牵挂，有些是或者少少的遗憾，才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滋味。如果你一路平平坦坦无风无浪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这些是你所愿意过的生活呢？我成日觉得人生不是一定咁平坦，一定有风浪，有高低吓。季节都有四季啦，样样都有唔同嘅。甜酸苦辣一样系都系要尝下，你先知道嗰个人做人一路嘅一生嗰个感觉系点。处于咩环境嘅时候，能够可以勇于面对，解决到困难，又系可以跨胜咗一步。每日都是很繁忙地在那里挣挣扎扎，为什么呢？好想有些平常生活心态过活，是吗？ 可将失望变希望，此生饱历风浪，无惧顷刻沧桑变，有信心算定终靠我，不必争强与逞强，懂得忍耐忍让，成败尽管皆天意，我信七成在手上。明白一生 我哋嘅情绪好多时咧都会受到外来嘅一啲事物会影响啦。发生啲咩事或者听到啲咩歌咧，会好容易咧就系入咗嗰个情绪嘅。刚刚连续两首咧都系，我觉得好多时候我都会将呢两只歌咧拍住一齐播出嚟，嗰、那个嘅情绪嘅起伏咧系好接近啊。渔舟唱晚，跟住系平常心。好多时话啊，我哋做人唔好咁紧张啊，得心唔睇得，唔好睇得咁重啊。咁呢个都系一个至理名言，但系当中唔系叫你唔努力啊，努力系依然，只不过个结果咧就系有时未必系受到你可控制得到，你会想系得到咁嘅成绩就有咁嘅成绩，嗰啲可能系唔到你噶啦。你要负责嘅就系喺成个过程里边嘅努力就可以啦。而得失咧就系睇得淡啲嘅时候，会令到自己比较开心啲啦。唔得，你已经喺个即系预计嘅嗰个感觉嘅当中啦。咁如果得嘅时候，好似当一个 bonus 咁样啊。咁做人有时因为一生里边你经历好多呢啲嘅高高低低，咁多年流流长，你要努力嘅机会都大把。咁所以咧，唔好令到自己好似好紧张嘅时候咧，就会死好多细胞。而喺忙碌嘅当中，或者你会忽视咗你嘅至亲嘅人，成日都话啊，得啦，大把时间，迟啲先啦。咁其实应该要同步进行，珍惜你身边嘅人。 在你身边的亲人，你的挚爱，如果是大家相好的时候，就更加要珍惜啊。是梅艳芳的珍惜眼前人啊。早晨时间到大概四分零钟到清晨的五点半钟。你听紧的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天气方面呢，就大致是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高温度大概22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渐回升。本周后期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0度。 或许匆匆一生中要与你相聚，相识非偶然，茫茫人海里，谁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如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前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如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前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想我。前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前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不再，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想我。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上海将会陆续恢复由上海出发的客运航班。内地传媒报道，吉祥航空将会在今日起恢复上海浦东至福建龙岩往返航班，是上海全域静态管理以来

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听到我哋嘅主题歌曲就知道呢个节目一路系做紧啦，进行中啦。五点新闻之后至到六点半钟，个半小时同你一起共度呢个早上。今日星期一啦，系我钱佩兴啊。今日咧系五月十六号，农历咧都系十六日，系四月十六日。 沧海一声笑。咁啊，唱嘅就我哋听惯有许冠杰嘅版本啦，实际上黄沾自己都有呢个版本啦，只歌就佢自己写曲写词嘅。黄沾叔就写咗超过2000几首嘅流行嘅歌曲，不嬲佢哋用字都好靓吓，意境尽永。但系创作《沧海一声笑》嘅时候咧，啊，原来呢只歌咧，我哋听到咁好听咧，系佢嘅第七稿啊。咁啊，呢个时候就系喺当年1988年啦，佢写嘅主题歌曲就俾导演徐克咧退咗稿6次，哇，都几～几咩嘅嗬？个心都可能好唔舒服噶嘛，人哋退你稿，你梗系觉得自己都好叻噶啦嘛。咁但系咧，佢又冇气馁啊，黄沾。咁啊，继续咧就去谂下点样有呢个创作灵感，写好啲啦咁。咁啊，沧海一声笑，最后得以面世咧，就见证咗黄沾叔嘅不屈不挠嘅精神。当时佢搜杀孤墙去揾灵感，随手就翻开黄有弟教授嘅《中国音乐思想批判》。睇到书中嘅一句话，大恶必易，咁一下子佢就想通咗啦，真系叮一声啦。原来系最容易弹奏嘅音乐，应该系人人都要认识，简单到连2岁嘅小朋友仔都听得懂嘅音阶。咁啊，黄沾叔亦都由此领悟到，最简单其实咧就系最好嘅。中国音乐只得5个音阶：宫、商、角、徵、羽。佢用钢琴弹奏出嚟。觉得非常好听，就即刻谱上歌词，再在旁边写了一句说话：老徐，最后一次了，呢次是第7次，你要就要，你不要就请你另聘高明了。今天传真给徐克，结果对方就很喜欢这首作品，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沧海一声笑》。黄沾叔好的作品多不胜数，这首都是其中一首，胸襟广阔的楚留香。 湖海使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云彩挥去如强不去，赢得一身清上心家，情天不到此心中。 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在这些英雄片里面，古装武侠片那些通常都会有这种的气概。现实生活里面当然都有这些人，不过可能都不是那么多。即是说又容易，真正做到独行不必相送的真的不是有很多了。小凤里面的插曲，即是临别的时候，愿君心寄取，张德兰。早晨，时间是5点49分，今天是星期一，天气方面呢就好过早几天了，早几天就整个天黑了，落很大雨样。今天会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会逐步回升。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温度20度，湿度84%。 问你可知否？你追我逐去将河山歌。醉了百般怨，令到心心难再。恨有几多种，你憎我夺，那恩情不再。梦要几番醉，几需要断爱。

是啊，真的騙徒的手法層出不窮，千祈不要真的被人家即牽住了你的鼻子走。如果你真的下得正、企得正，沒有做過些任何事，不需要去驚慌，不要因為這樣就表現了你脆弱的一面就被人騙了。聽多些這些故事就學精一些，啊，錢這麼辛苦賺回來就被人騙了，不值得嘛。一阵间六点后，我哋有星期一嘅嘉宾主持叶君耀，今日会讲错有错着。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 长嘅渔风，六点新闻后再见你。 在葵涌新葵街发现两个人在一架私家车上形迹可疑，并抛下一包怀疑毒品。警方上前截查，在各包怀疑毒品当中检获大约 7.4 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市值大约11,500元。警方说留意到近期毒品案被捕者有年轻化的趋势，提醒年轻人不要为了赚快钱铤而走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朝头早，现时时间六点两个字啦。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会逐步回升。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嘅。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啊！星期一朝头早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五月份嘅嘉宾主持啊，阿 Dan 叶君尧啊。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好啦，咁啊，今朝早有啲咩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下咧？吓， 科学啊，一种科学精神。錯有錯著， 錯有錯著， 冇錯啦。如果聽眾你哋有留意咧，踏入2022年咧，我分享嘅題目咧多咗一啲咧涉及科學知識。嗱，講步行嘅好處啦，我會揾脊醫親自講嘅短片。 嗯， 要講睡眠嘅好處，我又揾呢方面嘅世界級專家，有幾百萬人咧睇過嘅公開講座啊。 嗯，咁照咁睇，對於挑選題目。尤其是係資料來源，佢哋嘅國際認受性係真係好緊要啊！ 唔係好緊要，而係最重要啊！嗱，今集咧，我要介紹科學一種科學精神啊，錯有錯著。資料來源咧係 The Royal Society 皇家學會啊，呢個係乜嘢機構呢？嗱，幾年前咧，我哋港台嘅電視部咧製作咗咧6集1小時嘅紀錄片。我们的科学家 啊，你咁讲我记得，当时我都有睇啊。佢哋咧就系讲香港本地好有成就嘅杰出科学家嘛。 嗱，负责做旁白系时任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啊。佢当时咧系咁样介绍皇家学会嘅，即系咧今集嘅资料来源。 皇家学会总部坐落英国首都伦敦，系英国最权威嘅学术机构。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学会的院士都是著名科学家，卢毓明亦是其中一位。 港台的摄制队飞到去皇家学会跟卢教授做访问。 我是2011年就当选做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几乎是不可以相信我的耳朵，因为这个皇家学会就是1660年开始的。咁就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古老嘅科學學會。 盧教授咁講咧，令我諗起咧皇家學會嘅其他院士啊，粒粒巨星啊，佢哋全部都係對科學作出偉大貢獻嘅，當中包括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霍金等等。 相信佢哋嘅貢獻咧，不限於科學界，仲係對整個人類。能够被选为皇家学会院士就真系唔简单啦，嗬！ 所以卢毓明教授咧真系香港之光啊！而今集咧嘅清晨爽利咧，我就系要分享咧呢个皇家学会制作嘅一套只有5分钟长嘅短片，题目系咧科学犯错唔系完全坏事啊！嗱，要讨论嘅问题咧就系呢啲啦。 大家记唔记得冥王星曾经系一粒行星？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永远都是最好的。当最新的事实否定过去的事实，并不代表科学不可信。相反，提出问题而增加了解才是王道。 这条片头那30秒就举出实例了。 还记不记得冥王星曾经好像地球那样是一粒行星？直至最近，冥王星的行星地位受到质疑。冥王星是行星这个说法曾经是全球很多小学生学到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冥王星一直是太阳系其中一粒行星。点知去到2006年8月，冥王星被无情地降格为矮行星，因为它未能达到由国际天文联会定下成为行星的3个条件的其中一个。从此，冥王星不再是行星，而只是一粒普通的矮行星。 透过冥王星这个例子，皇家学会就用动画画了一个老师，在黑板就写了一个英文字 FACT， F-A-C-T， 事實，再加一個問號。這個老師就問啦，咩叫事實啊？這個老師呢就自問自答啦。 哦， 嗱，由細到大呢，我哋都會被教導去思考科學事實。其實所謂事實呢，係會被動搖的。呢種不確定性呢，係唔係等於我哋唔能夠相信科學呢？皇家學會呢，喺呢套動畫入面呢，就咁樣回應啦。 根據全球最古老獨立科學機構皇家學會，科學唔確定，唔代表我哋唔能夠相信科學。科學仍然可信。首先，向所謂事實提出疑問，本身就是科學方法的本質。科學方法就是透過資料搜查、做實驗、分析，形成一個巨大系統，採用實驗裡面最原始的資料，不斷 checks and balances， 制約與平衡。這些實驗引申至建立假設，再經過其他科學家做的一輪準確檢測。話雖如此，不是成日都有足夠的資料作出預期的結果的。 皇家學會呢舉個實例，英國政治家培根發現呢西非洲西非啦和南美洲的海岸線看落很相似，似是 symmetrical 對稱。他認為大自然世界是不斷自我複製的。 他即是假設一是西非複製南美，又或者南美複製西非，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啦。身處1620年英國的培根又怎會知道兩個州的海岸線呢根本來自同一個古時超級大陸，他們是在1億4000萬年前分裂出來的。換句話說，容許我作個簡單例子，簡化皇家學會的講法。 嗯， 即是西非同埋南美唔係兩個蛋糕，你抄我，我抄你，而係來自同一個蛋糕，只不過咧切開兩大件。 啊，你咁樣講咧，咁樣形容法係令聽眾又明白多啲喎。 啊，培根咧聲稱大自然咧自我複製，嗱呢個假設咧幾個世紀以嚟啊一直被視為咧如宗教嘅福音，神聖不可侵犯嘅。1620年嘅300多年後啊，1950年代啊。板塊構造研究啊，就為培根的觀察咧做一個合理解釋啦。 點樣合理法呢？ 當然是推翻佢嘅假設啦，甚至咧之前嗰300多年對西非同南美咧嘅板塊嘅理解，即係全部推翻曬啊！ 咁啊，即係好似俗語所講嘅一鋪清袋。 嗱，科學發展就係咁噶啦，永遠打倒昨日嘅我。科學界係咁，即使咧。找住同一堆原始數據，唔同嘅專家去分析，都會得出唔同嘅結果嘅。而呢套短片咧，又繼續講啦。 1670年代，可憐嘅英國科學家 Robert Prott， 佢揾到一大嚿骨頭化石，佢認為係來自史前嘅巨人物種。當時仲未有地質學家同埋動物學家，即時反駁阿 Prott 嘅呢一個假設。后来证实呢一大嚿嘅骨头化石，原来系来自侏罗纪中期一种恐龙。 嗱，皇家学会补充啊，所谓科学方法就系喺适当嘅时候咧，适当嘅地方做出震撼嘅实验啊，测试一下唔同理论。 咁咪即系好似我哋成日所讲嘅 timing 啊，乜都要讲 timing 啊，嗱，识朋友要讲 timing， 快乐要 timing。好似咧，有時我喺街道啊，尤其喺繁忙嘅旺角咧，見到咧可以泊2個鐘頭嘅咪標車位冇人泊， 嗯， 見到我係好開心噶， 係， 但係唔關我事，因為嗰時我都冇揸車，嗱、啊、timing 唔啱就唔啱咯。 嗯，啊，你講嘅 timing 咧，有時咧喺日常生活裏面咧，我哋都會遇到嘅，譬如講去飲茶， 嗯， 而家有時飲茶你就要等位，嗌幾多號你入去啦，但係有啲地方咧，你還可以喺度企喺度等噶嘛，有啲都，咁、 嗯嗯嗯、 就睇你醒唔醒。目啦，望住边个系差唔多嘅时候， 我喺呢方面咧，我覺得我都好似好多時都掂嘅，唔知我係咪踩到 timing 嘅問題？ 好有飲茶運啊，可能係。 咁啊，見到差不多時候，我就企一企咧，咁跟住佢就起身嘅咯。又或者有時真係一行到埋去咧，佢就起身。呢、這個可唔可以叫一個 timing 嘅問題？ 可能係啊。 咁又或者咧，其實喺男女情愛嗰方面咧，係更加顯而易見啊。亦都睇到一啲身邊嘅朋友咧，可能佢哋拍咗拖好多年，諗住以為掂嘅啦，但係殊不知就聽見話分手嘅消息，跟住禮手好快識咗一個嘅時候咧，就話結婚，但係佢又好恩愛好好喎。呢個係咪都係啲 timing 嘅問題咧？ 我諗要愛情科學家先會分析得到啦。 其實可能就係即係上天嘅安排，我相信呢個緣分根本咧都定咗係邊一時候你會遇到一個人，而你之前嗰啲咧其實都係當你係一個經驗啦。去到嗰個時候咧，你就揾到一個嗰、那個可能你從來都冇諗過，原來佢係對你好好嘅嗰個。 都是要適當的時候、適當的地方和適當的對象啦。 係啦，我哋成日咁講，你千祈唔好喺唔適當的時候遇到一個唔適當的人，你就會好後悔啦，係嘛？ 嗱，我哋咧又走翻去咧呢個皇家學會的動畫短片啦。 好啊。 嗱，1919年佢哋咧就開咗一個會議啊，就確立咗咧愛因斯坦嘅相對論，認為佢呢個理論咧係可信嘅。透過一次嘅月全食啊，證明咗咧星光啊係會被太陽強勁嘅磁場扭曲嘅，即係咧光線咧唔再係直線行，而係被太陽嘅引力咧扭曲咗。嗱，呢個現象咧，除咗確立咧愛因斯坦嘅相對論啊，仲同時咧否定咗前人偉大嘅物理學家牛頓嘅地心吸力理論啊。話雖如此，即使依家有充分證據咧，證明愛因斯坦嘅相對論係可信，亦唔代表佢嘅理論咧被當作成咧終極嘅事實嘅。 咁即係話咧，愛因斯坦嘅相對論任何時候都預咗俾人挑戰。 冇錯啦，可能將來咧又有新發現，將愛因斯坦嘅理論咧全盤否定嘅。皇家學會咧又再舉一個例子，講解何為科學精神啦。 直到1970年年代，大部分灵长类动物学家都是男性，他们的研究范畴倾向研究雄性灵长类动物。根据对忽忽部类行为的观察，他们认为部类行为亦曾经驱使人类演化，直至女性人类学家 Charlotte Strum 的出现。佢观察唔单止雄性忽忽，仲研究埋雌性。佢嘅研究结果推翻晒男性灵长类动物学家之前所立嘅所有理论。 皇家学会咧提醒我哋啊，科学家初时唔系一定啱，亦都咧唔系要灌输咧猜疑，而系要启发自信，勇于破旧立新啊！今日咧，我哋有得用智能电话啦，全靠曾经存在过，亦都好有用嘅手部电话。 即系好早期、好重身嗰只系嘛？ 系啦，拧嗰时候拎拎声，有啲机械声咁嗰啲咧吓。手部电话咧，唔再系今日最好嘅科技，但系如果冇咗佢，亦都冇今日嘅智能电话。嗱，呢套动画咧，用几句说话咧作终结嘅。 科学过程需要各种不确定性。不確定性幫助我哋進步，最終都係講：如果有兩個人，你會信邊個多啲呢？第一個人佢只會認為自己一定啱，還是第二個人佢願意接受自己被證明係錯？ 嗱，信邊個多啲咧？聽眾心裏有數啦。今日分享呢一條咧，由皇家學會製作嘅動畫短片咧，講一種科學精神，勇於認錯。决心改过啊！而呢个科学态度咧，其实唔单止专业嘅科学家系咁，普通人咧，你同我啊，都啱听嘅。 咁即系咧，承认自己过往嘅错误，先至有机会进步。 嗱，每次我去巴黎咧，都会去佢嘅墓。我最中意嘅爱尔兰剧作家王尔德啊，喺佢其中一套剧里边咧，有句名句，佢就话啦：圣人同罪人嘅分别，在于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将来。 多谢 Dan 你用这句名句总结了今集的内容。好了，如果听众有兴趣看看这套皇家学会的动画短片，他怎样去找呢？ 只要上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咧，输入 Royal Society R O Y A L 加格 Society S O C I E T Y 同埋 Science Wrong S C I E N C 加格又 Wrong W R O N G 嘅。找到4分44秒那条片就啱㗎啦。 嗯 ,444 好容易记喎。 啊、 今集呢讲科学啊，又有啲咩歌可以同大家分享呢？ 知识嘅追求，窥探辽阔嘅科学领域，同埋进入呢多姿多彩嘅古典音乐世界，肖邦嘅星思小调夜曲。廿几年来啊，我每次听都好感动嘅，双眼咧要强忍泪光啊，冇夸张嘅，真系噶。 嗯嗯， 因为呢首曲咧帮助我暂时脱离纷扰嘅世界同埋日常嘅琐事。肖邦嘅星思小调夜曲，由去年去世嘅著名华人钢琴家傅聪啊喺2000年演奏。希望大家喜歡。 我睇傅聰呢，佢曾經嚟過香港演奏㗎嘛。咁聽返啲朋友講啦。咁就話喺演出之前呢，每一位演出者呢都要去彩排㗎嘛，係咪、 嗯、 尤其是你鋼琴家，你都要練好多次啦。咁、 嗯、 就話睇見傅聰呢，佢係有練。咁但係原來練到呢飯都唔食。一路係練到差唔多即係當晚嘅節目演出時間，佢先至停返入去。唞一唞就嚟到正式演出啦！哇，即系你话一个咁成名嘅一个演奏家，原来佢背后落几多个努力喺度吓？ 大师级真系咁认真噶嗱，所以大家要洗耳恭听啊！ 好，咁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拜拜。 咁好听嘅古典音乐，九钟啦，差唔多都听晒。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清晨上嚟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南加州一间教堂发生枪击，让一死四伤。奥兰治警方透露，枪击发生在拉古纳五之市一间教堂，当局已经扣留一名疑凶，并检获相信用来行凶的武器。伊朗声称考虑向欧洲输出天然气的可能性。伊朗石油部副部长表示，正考虑相关问题，但未达至结论。他又声称伊朗密切关注能源外交和市场扩展。伊朗宣称拥有世界最大天然气蕴藏，但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核问题协议，恢复对伊朗制裁之后，伊朗天然气产业发展受到影响。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表示，早班处于开始阶段，已经有政务司司长的心水人选。他又说，基于复杂的国际关系，有人会考虑是否会成为被针对的对象，可能婉拒加入政府。对于警方国安处日前拘捕多名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李家超说，香港是法治地方，无论案件涉及什么人，针对的主要是犯法行为，同任何人的背景和思想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李家超说，重视土地房屋问题，将来会重点处理，但不会低估过程的难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今个礼拜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5月16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今天是港铁东铁线过海段通车的第一个工作日，焦点会是四线汇聚被称为超级转车站的金钟会不会出现逼爆的情况。新闻天地记者稍后会在金钟站现场报道最新情况。 本港近日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大约维持在200多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昨日说，疫情有上升的迹象，他不希望发生第六波疫情，政府会留意住。新闻天地记者是访问了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和大家分析疫情的走势，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香港攀山家曾志成和他的仔曾朗杰日前一起爬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成为本港第一对成功登上世界之巅的父子。而曾朗杰更加以18岁之年成为最年轻的登顶香港人。两父子都说，今次行程不生难忘，一阵听下他们在尼泊尔营地接受本台访问，分享心情。 台湾爆发新一波的疫情，昨日单日的确诊人数增至到大约68000人。在疫情底下，大型的宗教活动仍然可以如期举行，包括在未来星期五会出发的苗栗妈祖绕境活动，预料会有8到9万个参加者会在8日7夜的行程期间一起吃一起住。怎样防止群组感染呢？透视大中华会和大家了解。 香港中学文凭试主科刚考完，考生都期待成绩准备报读大学。而在美国，多间大学都已经公布收生结果，部分名牌大学今年报读人数特别多，竞争激烈，收生率偏低。全球连线会同驻美国记者了解原因。 日本东京早前有不少人为了品尝驰名的肉包一度要排队五个钟头，也有人是专程搭新干线由东京去到大阪的总店那里买肉包，究竟来回车程是不是少过五个钟呢？放眼世界会告诉你，现在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